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晚上9:30，各位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年度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落下了大幕，产生了一位新的大满贯的冠军。而在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里面呢，我们也和各位网球爱好者、各位体育迷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网球方面的话题。那说到网球呢，我不知道各位专业的网球爱好者有没有关注过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来自网球资深网球媒体人卡门的杂货铺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当中为我们传递出来的内容。在今天凌晨美网落幕之后呢，其实我也特意看到了卡门老师为我们来整个的介绍了一下这位新的冠军。那我们在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里面呢，也将会继续和卡门一起来说一说这次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而且呢，到了秋天的时候也忍不住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整个的体育赛场当中又有这样的一波新生的力量在春天努力的成长，在经过了他们的成熟期之后来到秋天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而网球的四大满贯也在今天终于是结束了2021年度的大家各自不同尝试的努力。那我们也请卡门老师为我们一起来在今天晚上梳理我们整个在今年的职业网坛当中发生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欢迎卡门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网球，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还是先从美网说起吧，因为相信很多人也是关注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进行的比赛。其实从这个比赛时间上来看呢，并不是很友好，而且呢又一想到男单的决赛往往会打的时间很长，就会让人在熬夜之前就先生一些小小的胆怯，不知道会熬多长时间。但是今天的这场决赛确实要比我们想象的用时短了不少，而且一位新的冠军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产生，多多少少还是会让大家感觉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意外。他们怎么来评价我们这一次的美网，从男单的决赛开始说起。 对，今天的这场男单的决赛，就像你说的，就是时间是凌晨4点钟。然后我本来是在想说，哎，要不要就是先睡过去，然后早晨再看，有可能打第四盘或者第五盘，打个3-4个小时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就自动的在那个时间点上醒来了，然后说， 是因为看女单决赛也是同一时间，所以生物钟调到这儿了，是吗？ 对，是的，是的，就刚刚好，真的太巧了，那就看吧。然后没想到这一看，哎，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前一天就是会预知一些东西嘛，比如说就是梅德韦德夫的这个成长经历啊，还有他的这种网球生涯的这种经历。但是就是当时写的非常不走心啊，因为觉得说反正德约科维奇也会赢嘛。 啊，真的， 是大家 这么不走心。 对，是的，而且就是美国的很多专家或者一些网球名宿，他们也都认为说啊，德约科维奇肯定会赢的。但偶尔会有人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说梅德韦德夫在这个在做好自己的发球局并且先拿下一盘的情况下，然后因为他年轻嘛，25岁，而且就是在这一届的美网呢，德约科维奇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也算是劣势吧，就是他在第三轮之后的每一轮比赛他都是丢掉一盘。所以大家说，哦，一个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德约科维奇面对一个旨在要夺冠的这个梅德韦德夫，比赛应该会有一些可以打的这种内容， 有的打。 对， 就是没想到他会说可能输一盘，但没想到说一盘都不赢。 对，没错，而且就是早上起来一看说，哎，怎么第一局就被破发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介入到比赛还是非常有质量，但是就真的像后来就是之前就是看好梅德韦德夫的这些专家们一样，他是做好自己发球局，然后呢在对手的发球局寻找机会，而且先拿到一盘， 在第二盘的时候，其实是第四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局数。当时就是德约已经在两个人就是各保发球局这种情况下，他拿到了两个破发点。但是如果破发的话，那以他的这种对比赛这种掌控力，很有可能在第二盘就赢下来，那接下来就很难说。但是呢，他就是没有拿下这两个破发点，导致他非常非常生气。就是有一个今天大家在可能会讨论的那个，就是他又开始这种暴力摔拍，然后连续三次就把自己的球拍就是砸得已经变形了，然后减震器呢就是 都摔 飞 了 去了。对，是的。所以就是相比之下，他的这种对于21个大满贯冠军的这种追逐的这种压力，以及年度全满贯的这种压力，可能在这一分上就显现的无疑了。 嗯，就刚开始他和另外其他的这个，现在我们说四巨头当中，我们主要说费德勒和纳达尔一起并肩去追求创造更新的记录，更无人企及的记录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齐头并进的话吧，你觉得越想越轻松，觉得我们只要能在场上去碰面去交锋就是一种幸运。但是忽然你要一下子迈出去跟他们不站在一条线上了，就有点小紧张了。这是德约科维奇在今天比赛当中面对的压力吗？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就像你说的，如果而且之前呢，就是那两位等于是就是进入职业网坛比他早，虽然纳达尔跟他年纪也只差了一岁，但是就是取得成绩是早于他的，而且两个人可能都是他仰视的那种人，而且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是在不断的突破这两个人对男子网坛的这种垄断。而且在最近几年他的这个成长速度又很快，然后那两位呢可能因为年龄和伤病的原因就是渐渐的放缓了脚步，这种此消彼长让他突然有一天哎站在了这个他之前一直要努力冲击的这两个传奇的身边，而且马上他有可能就是超过这两个传奇。就是最近这一年大家一直在讨论说男子职业网坛谁是那个 GOAT， 就是谁是史上最佳。 嗯， 很多人就是新生代的球迷和新生代的这种名专家名宿都会把德约科维奇稍稍的提前，因为他拥有年龄优势和他的这个体能优势，会觉得说哎，那现在大家都是20、20、20， 对， 德约科维奇很容易去超过，甚至有人说他有可能拿到25或者26个大满贯冠军。那就在他马上要超过的这一瞬间，啊，这种压力就是可能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我们没有人拿过20个大满贯冠军， 是我们也没有听谁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是的，而且他自己是来之前的，来纽约之前他就是信心满满。就是虽然之前我们会说哎，每个人会说哎，那你对这个比赛有没有信心，都会说啊，我是有信心的，我是奔着夺冠的目的而来。但他真的直接就喊出说哦，我一定可以拿到21个，这个让他的球迷都有一些担心了，说啊，是把自己要架到那个位置上 飘了有点儿。 对，是的是的，可能真的是到了那个位置上，可能就是脚底下还是会有一些软。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记录就差这么一步，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的有人所谓的很多专家预测，甚至于德约科维奇这边自己有可能会拿到25个、26个，其实也是考虑到他在今年整个一个非常高效的夺冠的表现，在大满贯的赛场当中这种高效让人觉得说哦，那再给他一两年的时间，这个也许真的就是按照今年的效率25个就可以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拿到。但是呢今年因为是奥运年，所以常常会在这种职业的比赛职业的竞技和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项目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包括德约科维奇是不是今年整个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以奥运会作为一个分水岭，在奥运会之后的这样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对他多多少少还是会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和他开年那种势如破竹的姿态不一样的这种影响。那你怎么看在这一年当中四年一次，这一次是隔了5年才迎来的这个奥运会，对于德约科维奇这最后的一个大满贯在美网当中这一步的影响？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德约科维奇的这个不管是东京奥运会还是在美网，就是我只想说三个字，太累了。 嗯， 因为就是他在奥运会的时候他是不但打了男单还要打混双，而且他打混双的时候就是他的塞维亚的这个国家队团队还包括自己的团队其实是劝阻过他，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男单的比赛当中为我们去争取一枚金牌，但他就会觉得说 来都来了是吧？ 对，而且这个赛制，如果你高水平的这个球员可以带一个水平可能就是排名没有那么高的女球员去参加这个项目，他说既然我们可以参加，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呢？万一我们夺冠了呢？于是他就在这个差不多10天的比赛里，他打了9场比赛，就是单双打2线作战。而且就是像因为就是东京奥运会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原因，对每一个队伍啊和每个代表团，他们都是在人员上进行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精简。以前像德约去参加这个大满贯比赛啊，或者是大师赛啊，他都会有非常非常完备的个人的这个团队。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员的这种缩减，就没有办法去陪他到东京。 对， 他就没有办法在这么繁重的比赛的这种情况下结束的情况下，能够去像以前那种就做理疗啊、做康复啊、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恢复，然后确保第二天就是生龙活虎的回到球场上。所以这种一个无法恢复到100%的这种体能和精神状态的德约，然后再去参加双线作战，而且对手其实也都不弱，包括像布斯塔呀，像A 斯维列夫啊，都是很强的这种球员。所以那没有拿到金牌是很遗憾的事情，但是他自己也拼尽了全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是他等于是法网拿到了冠军，然后休息没几天去参加了温网的比赛，而温网拿到了冠军之后又直接去到东京，就是在温网和东京之间其实没有几天时间给他来就是做休息，他直接去到东京，因为还要进行这种场地的适应性训练，就是连轴的这种作战。然后从东京没有能够拿到金牌，他又是一个第四名，其实不只是没有拿到金牌，奖牌也没有拿到，所以这种挫败感可能也是会影响到他这个斗志。就是休息了大概2周到不到3周的时间，他又去准备美网，基本上是空降美网嘛。就所以在美网呢，然后后面也几场比赛也都是有丢盘，就是3比1啊，或者是3比2这样的，就是让他的脚步也逐渐的减缓，所以最后才是输给了这个梅德韦德夫。就真的是太累了， 太累了。其实还之前听到有不少人说诟病，为什么职业的选手们在奥运会的赛场往往会有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说那明明奥运会其实相较于大满贯来说，感觉一场比赛用时要短了很多。那同时这个从比赛的强度上来看呢，普遍又不会像大满贯出现那么长时间，而且最顶尖水平的选手的这种持续的正面对话。但事实上，由于有这种兼项的存在，由于这个赛期要缩短到比较短的一个周期当中，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像纳达尔、像费德勒，包括德约科维奇，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算是比较高龄的运动员的高龄的阶段，仍然能够创造辉煌的战绩，就是因为现在的训练康复水平的提高，那这个是他们运动生命得以保持在非常高水平，长时间保持在非常高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奥运会恰恰因为每个人脖子上都要挂着这个证件，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导致不能够带着自己平时在职业赛场当中的这样一个非常科学的团队来给他做后方的支援和保障。所以这也是德约科维奇一个很大的影响。那这种影响呢，其实也是一直延续到了后面的比赛当中。这种恢复我们也可以知道，当你和团队会合之后，大家也在努力的去调整你的状态，但同时美网又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对于你来说调整的时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充裕。你有心可能最后也是没这个力。不过这样倒是成就了梅德韦德夫他在赛前开玩笑的提到的这个由我来掌控这20个之后谁我发给谁那第21个，是不是这种感觉？虽然是一个玩笑，但是一定让他除了大满贯的冠军之外会非常的有成就感吧。 对，就是这个也是梅德韦德夫有趣的地方，就他是一个很会说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话，但是呢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哦你是在说大话很讨厌什么的，但是他说出来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结果最后人家还兑现了呀。 对对对，人家真的是做到了。然后就是说你们三个继续平衡吧。 对，由我来平衡。我恰巧我进过3次大满贯的决赛， 然后当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调控你们，但是我未来我努力的去来掌握，我能不能成为第21个冠军的那个发牌者，这也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让大家对未来新生的一个看点。但其实说到美网，除了梅德韦德夫今年夺冠之外，大家之前也看到了像蒂姆，然后包括其实在这一个年龄阶段的男子选手当中，我们就一直这也得有个5-6年的时间，大家在期待着谁能够成为就是打破四巨头这样的一个成功者，这种趋势一直存在，但是长久以来它都始终维持在一个趋势上面。可是这连续的2次的美网让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他们成长起来，但是在这个时刻你回头看一下的时候，一直觉得很年轻的梅德韦德夫好像这个发量也有明显的这个减少，包括一直被大家叫做小蒂姆的蒂姆，在夺冠的时候也已经是不小的年纪，和当年这个四巨头们夺冠的年纪相比，那还是要大了很多。所以这种打破四巨头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现在今年美网落幕的这一刻，我们能不能够说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呢？ 我觉得真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就是像去年的话，虽然蒂姆拿到美网的冠军，就是在过程中其实没有碰到过像德约啊或者是费德勒这样的强有力的对手，他的决赛是3-2击败了这个 A 兹维列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兹维列夫。 嗯， 但当时呢是因为德约科维奇是在一场比赛中他是被罚下，而且就是在跟布斯塔的这个比赛中，因为他就是击球就是 那个 击到了裁判嘛， 丝线， 对， 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一场比赛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衡量，但当然蒂姆的这个冠军依然是货真价实的。所以就是但是因为就是年轻一代并没有跟巨头们进行直接对话，所以呢我们今年就会在说，哎，那这些直接对话就是会怎么样呢？像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梅德韦德夫第二次杀入大满贯决赛，当时就是在澳网，当时也是在跟德维科维奇的对阵，当时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哇，新生代是不是可以来就是制造一点麻烦呢？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包括梅德韦德夫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事实是就是面对这个墨尔本之王的德维科维奇，他就是很快的就是0-3的这种脆败， 嗯， 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说，哎，那是不是真的是不行。但是呢在之后的这一段时间，他们有因为费德勒跟纳达尔可能就是有伤病或者是一些比赛没有参加，但是在他们参加的比赛，包括就是面对德约科维奇这个他们的三巨头，年轻人其实是有一定的精彩的表现的。 嗯， 尽管是没有能够赢下来，比如说可能会是1-3输啊，或者是2-3输啊，但是这种积累其实是慢慢的在增加，他们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变化也在逐渐的产生。包括就是东京奥运会的男单的半决赛，就是小兹维列夫对德约科维奇这一场，当时他是1-6，首盘告负的。我说哇，怎么可以就是被德约科维奇虐得这么惨？但实际上没想到很快他就是以2-1这个翻盘，而且就是这一届的美网的男单决赛，就对于梅德韦德夫来说，就是更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成就。他从澳网的0-3到现在的3-0，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的技战术水平上其实是跟以前没有差别的，但是他这种冷静程度完全是超乎澳网的。所以这个能显示出他的对网球职业网球的理解和这个整个人的成熟度都是提高了一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明年澳网说不定又是他们两个打进决赛，然后他是不是会再来分一下这个奖杯呢？ 啊，也可以让大家有这样的期待了，因为无论是从梅德韦德夫自己个人的这种能够在处于劣势的时候倒过来这口气儿，还是从所谓这一代95后的选手们能够在面对四巨头的时候倒过来这口气儿，都让大家看到了，从一开始就是只要碰面就先胆怯一步之后，现在开始能够在逆境当中去慢慢的咬着牙往上走，这个 趋势大家是能够看到的，而且从结果上也在不断的证明。其实这也是很多网球迷在几年前就设想，当他们这一代人出现的这一波球员出现的时候，一直设想着会出现的画面，但已经远远比大家设想的那个时刻晚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对，是的，就是大家以前设想说，因为费德勒是1981年出生的，纳达尔是1986年，德约科维奇和穆雷都是1987年，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90后是不是应该就是被寄予厚望呢？ 嗯， 那实际上90后们就是打入了2个大满贯决赛，然后都输了之后，其实这一代他们依然被这个实力强大而且恢复能力巨强的这个老将们所压制，从90到95年的这一代基本上是被他们牢牢的锁住了。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能寄予希望的可能就是95后以及00后的球员。 对，就是在所谓90到95这一个年龄段的球员，因为我们会把网球的这些选手职业选手们就年龄上非常的细分，你就会感觉到这一波的球员整体在他们年轻一代，就是10几岁到20岁边上的这一代的时候就没有给大家留下特别强势的这种印象，但是95后的这一波其实是在这个20岁前后的这一个年龄段，让大家甚至于更早之前，从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让人们觉得他们这样的一波选手将来会有机会成为像四巨头去挑战的，而同时他们相较于比自身年龄大几岁的上一波的选手来说要更有年龄上的优势，但是呢年龄上的优势又因为他们成名往往都还算是比较早，就是这个心理上怎么去调整，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道坎儿。但现在这连续的在大满贯的这个特别是美网当中连续的这夺冠，让人们觉得哦，似乎这一波的球员是跨过了心理上的这个问题。当然这也还是要说到德约科维奇今年也是在奥运会之后太累了，如果不累的话还是很难想象的。 对，如果不累的话，那绝不可能是3-0的比分至少。 对， 而且就是每一个人，包括像其他的几位巨头跟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比赛，也都不会是这么干脆利落的。 嗯， 当然就是，我们一方面要肯定说巨头们他们对于网球的这种影响力，以及他们把网球带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度，但是呢，也会不得不承认说，他们总会有老去的这一天，他们会跑得越来越慢，他们在球场上集中注意力的这种能力会逐渐的下降， 是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比赛也会逐渐的松动，而年轻人们这种机会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就我们可能会有点同情90到95年这一批，但是会看到95后的这一批球员的这种蓬勃发展，也会就为网球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嗯， 因为就是我们如果长期的关注网球的话，会觉得说哦，是不是该换一些新的面孔了？ 新的面孔， 就是对，会觉得更有意思一些。因为那些故事我们也听得太多了，而且更新的这种年龄层的这种球员，应该也会慢慢的出现。 对，那在这一波新生代当中，其实也并不是很年轻的新生代当中，你个人最欣赏谁？ 我个人最欣赏就是梅德韦德夫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今天这个推送，然后我的前面的标题用的是 checkmate， 就是国际象棋里面这个将军，他其实是将死的意思嘛， 嗯， 就是说那我就锁定了这场胜利。他自己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会下国际象棋的球员，他会说因为他来自俄罗斯，他小时候就会下棋，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国际象棋又好带，所以他们会到哪儿的时候，就球员和球员之间也会比赛啊，跟教练之间也会比赛啊，这个是。 尤其在以前的人们没有电玩的时候，这个棋类还是特别能够去来打发时间的，在等待下雨啊或者等待什么的时候，球员的更衣室当中，我觉得棋类的游戏一定是经常出现的。 对，没错没错，而且不只是就说打发时间，他也会锻炼他的思维，让他们会觉得说哦，我不只是考虑到球场上这一排，我可能会考虑到之后的3排是怎么样的，就跟你在下棋的时候说哦，我考虑到后面的3步甚至5步，所以这种的统筹和就是深入思考的能力，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优势。 嗯， 而且下国际象棋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沉稳嘛。我们没有看到说哪一个国象高手会是这个 容易喜形于色的，所以这个对他的心理素质的这个培养和锻炼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我们看的梅德韦德夫，不管是在自己领先还是落后，尤其是第二盘第四局的那几个破发点，他真的表现得相当冷静。即便是他成功的爆发或者是成功的破发，他也没有就是说啊，我的所有的情绪展现在脸上，他只是就是激动的时候他会挥挥手臂，然后让现场的观众说，哎，你们看我这球打得好。因为大部分观众还是站在这个塞尔维亚人的一边，因为他们想亲眼见证一个新的传奇嘛。 所以 他也不会说我会为你们为对手鼓掌而觉得冒犯，我只要打好我自己的球就可以了。如果不是这种冷静的精神，他不可能保下那一局，然后也不可能说以3-0的这个比分获胜。而且对于德约科维奇这样的选手来说，如果你不是3-0，你让对手拿到一盘，对手就可能拿到2盘或者拿到3盘， 对， 你这个比赛可能就输了。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场比赛，这也难怪现场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给看台上镜头的时候，我满眼都是大家认识的熟悉的面孔。那每个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来关注这场比赛的。我一定会见证历史，要么就见证一个新冠军，要么就见证一个新的记录的创造者。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见证的力量的驱使下，有这么多的人来关注这场美网的男单的决赛。就像我们在看台上看到比方说像除了那些明星演绎的明星之外，像网球方面的名宿、网坛的名宿，我们也见到了很多的。罗德拉沃尔先生，年迈的这个表现，但是你感觉他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也仍然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一直在讨论这个比赛的内容。罗迪克也像他打球的时候一样话多，然后也一样一直是在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想去表达，就是大家都是有很多的想法和感受要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刺激着自己的神经。所以虽然最终是这样的一个3-0的比分，但是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很多的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紧凑而充实。那说完男子这部分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将会主要的来跟大家更多的来聊一聊女子网球。在这次美网包括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内容，包括也有大家感兴趣的故事，一会儿我们再和卡门老师继续聊。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 预计今天夜间受偏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请大家出门还要注意防雷防雨。明天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阵雨出现，请去往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要带好雨具。另外，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降雨的出现，气温也会缓慢降低，提醒大家最近要开始调整着装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温度20度，白天阴，西部北部阵雨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另外，明天白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级，照射强度中等，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网球方面的话题，因为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1年度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也是全年四大满贯当中的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呢，也是落下了大幕。我们也来说说这年当中的网球的重大的赛事，包括这其中那些精彩的人物的表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网球的是资深的网球媒体人卡门老师，大家也可以关注卡门老师的这个关于网球话题方面的微信的公众号，就是卡门的杂货铺。相信很多的网球的选手啊，包括很多网球圈内的朋友呢，都会非常的了解和熟悉。而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微博来跟卡门老师一起交流啊，说一说大家在关注目前的职业网球的一些感想。而在这次的美网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应该会有很多人对于未来的世界网坛的这种发展有新的不一样的评估，因为又有新的冠军产生，而未来也许或者说肯定是会有更多的新生代们有力的这种表现。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是和卡门老师聊到了今天在北京时间的早上结束的比赛当中，梅德韦德夫的这样的一个高光的时刻。同时呢，他这个人作为一个非常善于谋略，可以这么说吗，卡门老师？ 对，是的， 善于谋略，爱下国际象棋，而且电玩也是高手，会写代码吧？还有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反正是个电玩高手。总之，他在这上面就是这种智力游戏方面的兴趣是非常多的，所以也会让大家感觉他在网球场上，当他的年龄、包括体能、包括方方面的保证都很到位的时候，应该能够赢得大家更多的期待。所以在这一代的网球选手，尤其是男选手当中，这是卡门老师比较推崇和看好的一位。还有别的情节让你更加的看好他吗？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是他应该被我看好的理由之一，但我个人会认为，就是他作为一个是96年出生的这个选手，已经结婚3年了，所以对，在情感上和家庭上比较稳定，可能会支撑他就是变成现在的这个他。因为其实他 我觉得也可以说明他们这一代的选手真的是成名的就是达到巅峰的比较晚，是吧？你想当年纳达尔就是从一个十几岁的 少年感的选手，一直是大家好像每一个人关注职业网坛的过程当中都在看着他成长，看着他在网球场和人生的舞台当中这同步的发展，在一路关注着他。而我们现在在看到的一直觉得还很年轻的选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其实他对于职业选手的年纪来说已经也不能够算是那么年轻了。 对，就像你说的，他都发际线堪忧了，但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大满贯决赛的相对来说的新人。 是， 对，他的成长过程其实不像刚才说纳达尔啊，或包括穆雷，包括加斯奎特这种天才型的这种少年，他其实成名比较晚。他在职业生涯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大概在4年前左右，就是长期徘徊在 ATP 排名300位开外。那你想说一个排名300位的球员，他？就是他追逐的是什么，他只能想说我什么时候能进到前200，或者我什么时候进到前100，他绝不会说啊、哦、我什么时候拿大满贯。就是在这种犹豫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他曾经跟他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好朋友叫布伯里克，当时呢布伯里克是排名170位，他就是天天追着他问说，你告诉我怎么能进前200，你告诉我。所以在最后就是现在。对，现在他已经是就是贵为新科大满贯冠军的时候，然后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取代了纳达尔，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球员的时候，那个他的那位朋友呢，就经常那个给他发消息，就嘲笑他说，所以现在你知道怎么进世界前200了吗？对，但 他可以告诉别人怎么样拿大满贯冠军了。 他可以告诉说，哦，你们可能需要结婚，需要找一个像我妻子这样的这么好的妻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在他迷茫的这个过程中，他跟他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其实感情是非常好的。他们认识是比较早，17岁的时候就认识，但是之后就是只是算是朋友，但在大概4年前左右，就是双方确定关系。而且他妻子呢，以前也是一个网球选手，虽然就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其实就没有取得什么样好的成绩，他就不得不就是说退役。但是呢，他在退役之后呢，就是完全的就打理了这个梅德韦德夫的所有的事情。 这简直是复刻费德勒呀！ 对，是的，是的，完全的。而且他作为这种就是我了解网球规律的，我知道就是你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干嘛，然后就是就是非常非常体贴，非常到位，同时也非常有远见。他甚至会在比赛中给他一些建议。所以呢，就是当今天梅德韦德夫在现场就是说拿到冠军，他致辞感谢了对手，感谢了赛会，感谢了球迷，感谢了自己的团队。就最后他说啊，我想要再加一句。就是说今天刚好是我跟我妻子3周年的结婚纪念日，然后他说决赛开始之前呢，我想我如果输了呢，我就赶快去准备礼物，但是呢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就说啊，我可能没有时间去准备礼物了，所以我必须要赢，我可以拿这个冠军作为给他的礼物。而且他就说了我爱你达莎，然后看台上的妻子就是也非常非常冷静，自始至终，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用我们当下的这种话就说破防了，然后 就很感动。 是的， 确实是。其实对于球员来说，我们只看到他在场上的这个表现，但是前面说到过，现在的这种科学的康复，包括体能的这种团队，还有很多来自精神力量方面的支持，无论是家人包括团队的这些人给他的心理的这种底气，都是他们在一年当中到世界各地去比赛，一站接一站，可能城市去过很多，但是都没有留下其他的印象，都只是球场和酒店这样两点一线的这种不断的去寻找突破机会的这种过程的重复。而在这个重复的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心理，这个心理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完成，但事实证明如果有更多的这种科学的保障，还有更多强大的这种心理的支持，能够让你得到很好的效果。在这一点上，男选手们感觉成熟的就会稍微的晚一些，而我们在今年的美网当中，包括更早之前的比赛里面看到的女选手，现在我们的这一代的选手，顶尖的选手，要用00后这样的概念来去定义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顶尖的比赛，在进入决赛的两位选手看到他们的出生的年龄的时候，都要去瞄准00后这样的一代了。那是不是我们的女选手们 现在又回到了当初这种就是大家水平比较接近谁都有可能夺冠的时候呢，还是说现在在这一代的年轻的选手他们确实也到了该出成绩的一个成熟期呢？ 对，这个就是可能跟男女的这种就是生长程度、心理成熟度就是会有一定的关系。就如果我们在说当下的这个男子职业网坛和女子职业网坛的来说的话，我们会说很可能很快未来就是在男子方面会属于95后到00后的这个球员，大部分可能是95到99这一段。但是在女子方面呢，我们会说已经完全是00后的这个时代了。 对， 当然前面95后的球员也还是在打，也还是拿到了很多冠军，比如说巴迪，比如说哈勒普。但是我们会看到说今年的美网真的是两位20岁以下的这种青少年球员会是决赛，就是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惊奇，当然也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两个呢都是2002年出生，只不过因为费尔南德斯他是9月6号过了自己的19岁生日，而最后夺冠的这个埃玛拉杜卡努其实是2002年11月13号还没有过这个19岁生日。 就非常的年轻。那女选手在像男选手一样，在我们前面说到的这种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周游世界，但实际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去到的每一个地方，当时你还是职业选手的时候去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球场和酒店这样的生活上面去找到给自己的这种强大的支撑。那当然现在对于目前这样的表现来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专业的人士对他们的支持，更专业的团队，更好的这种体能理疗的保障。除此之外，他们的这种像梅德韦德夫的妻子带给的这种心理上的支持，他们来自于谁呢？ 他们会来自于他们的家长，以及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的教练。因为对于他们这种00后球员，大概就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会跟很多知名教练进行合作，这些教练们会把他们从过去10几年甚至几10年这种执教经验，还有包括他们执教就是顶级女子球员的这种经验，然后来分享给这些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也特别愿意接受。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是当代的这种青少年选手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看上去会比以前的更加国际化，更加冷静，而且更加的有深度。我昨天就是看到拉杜卡努在赛后说到的赛后采访时说到了一句话，就是主持人问他说你怎么看你们有两位青少年球员进入到这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如果是按照我们平常的这个逻辑或者我们国内的一些讨论的思维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水平不行？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拉杜卡努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也非常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说明性的这种回答。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板凳深度就是整个我们 WTA 的这个纵深度是够深，意味着我们有那么多水平都很好的球员，我们都有机会去拿到这种巡回赛冠军和大满贯冠军。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醍醐灌顶式的回答。对，并不是说夺冠的球员水平差，而是因为大家都很好，都有机会夺冠。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这种谈吐也好，或者他的思考力也好，真的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对，我们常常说很多运动员让大家会感觉到在赛场之下会对于他场上的这种非常出色的表现一个很好的补充，就是他们的表达会反映出他们对于自己从事的这种运动，包括对于自己的这种人生的规划，都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思考，这种时候也很会增加他们的人格魅力。那我们的这个虽然是叫英国的小将拉杜卡努，但是呢会让很多的中国网球迷觉得还挺亲切的，因为他的妈妈就是中国人，他妈妈来自中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看到他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对给他妈妈的特写，就会让人感觉出这个在女儿的培养的过程当中妈妈一定是会给她很多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鼓舞，同时又是在这作为一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很多的想到了一个词，就是虎妈。她妈妈是虎妈吗？ 她妈妈有一点算是虎妈，因为就是她自己也会在就是采访啊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会跟别人说当她很骄傲她其实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妈妈，就是 在他人生很小的时候给过他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听上去可能会有点严格，但实际上真的是在对他这种完整人格这种培养上起到非常作用的这些督促。比如说他妈妈希望他就是传统一点呀，然后会让他学这个芭蕾啊、踢踏舞啊、滑冰啊这些充满了艺术表现力的这种项目。所以而且要求他就是说所有的学习不能落下，所有的这种功课呢都必须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不是因为说你是一个职业网球选手了你就可以说啊我今天可以不学习我太累了，不行，所有的课程都要考试都要去的。所以在温网当时他不是闯进16强嘛，然后之后说啊我要准备我的这个数学和商业考试。在来到北网之后呢，然后大家说哎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说啊都是 A。 所以这样的一个中国严格的妈妈或者说是虎妈，然后让他会说我有更强的这种竞争力，我希望去跟这些比我好的人竞争，但同时我也不会放弃就是对于美的这种追求。 确实我们也见到很多在女子职业网坛当中的这些成名很早的选手，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已经能够拿到大满贯的冠军，他并不是最早出现的，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人我们是看到，比方说像莎拉波娃的父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爸爸妈妈对于孩子在这种网球这项运动上面的专注啊，从小对他们的这种培养，可能其他的领域当中当这名选手成长到一定年龄阶段的时候，他反而会抱怨说他对于外面的世界所知非常的有限，甚至于他的这种所谓青春期的叛逆期出现的会比其他的同龄人要晚几年，才已经成名之后迫切的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就感觉像这个拉杜哈努的这种成长的经历，包括他目前这个在19岁这个年龄阶段的表述，就会让人觉得他既是一名顶尖的网球选手，这一次的进步是一个大跨步式的，但同时他又在网球之外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理解和接触，无论是他的这种非常国际化背景的这种成长的经历，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除了打球之外到过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去亲身的经历过当地的这种生活，无论是在他姥姥家，在他爷爷奶奶家，在他自己搬家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这种文化对于他的影响，再到他学习的这些内容，都会让人觉得和其他的网球的青少年的女子选手相比，好像应该是不是会更成熟或者阅历更加的丰富一些。 对，是的，因为就是他的这个血统上的这种背景，首先就让他就是拥有了更多的这个文化的这种感知力吧。因为他还是出生在加拿大，然后呢他就是2岁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去了英国，然后妈妈又是中国人，然后爸爸又是这个罗马尼亚人。他自己呢又会说英语、罗马尼亚语还有一点点的中文，就是夺冠之后他还是用中文来感谢的中国球迷对他的支持。 对， 所以这种多方面的这种传统和现代和具体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以及整个国际的这种交流，在他身上是起到了非常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让他就是走到哪里他会觉得说哦，这可能就是我的家，就是可以随遇而安，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当他在就是让人觉得一进去都有一点毛骨悚然的这个阿斯拉什球场，就是美网的中央球场的时候，他就是会非常的自如， 他不惧怕大场面。 对，是的，我哪儿都去过呀。而且我有意思的是，就是他的妈妈会让他就是练习传统啊和平衡的东西，他爸爸呢总是带他出去疯，他会是当地的这个卡丁车俱乐部里唯一的女孩，然后也会骑这种越野摩托，然后马术，还有各种就是滑冰、篮球什么之类的。他曾经在银石赛道开过赛车，对，哇，银石赛道那是 F1 的赛场，那是对，那是舒马赫、汉密尔顿夺过冠的赛场，那种场面你都感受到了。所以我回到网球场上，虽然是不是同一个项目，但是这样的场面我也 OK。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 从小就眼界可能会非常的开阔，经历的事情会很多，之后让他就心里能够有一个更大的 大心脏承受力会更强，所以在这个赛场当中，尽管他是初出茅庐，尽管年纪这么小，但是展现出来的这种稳定的心理，可能这是得益于他整个的这种成长的背景，整个的成长的这种过程。那这一次大家都记住了他的名字，但是当他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中国的同行来说，我就看到大家看从他进16强进8强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关注。那他的这也算是成名很早的，我们很早就开始关注，但就在今年他的这个突破是非常巨大的。你觉得今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促进能够让他突然之间迈了这么一大步？其实是最后世界排名涨了多少？ 世界排名应该是从150多位吧，本周应该来到23位了。 嗯， 是一个2000分的这个美网女单冠军的这个巨分。 对， 然后直接让他突破了、这个、 明年后年压力很大。 对，就直接让他突破了前100。我们老是会说，哎，我们某个球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就进入前100啊？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你要打很多比赛，然后才能去拿到那几分、十几分。但他这个2000分一入账，爆棚，直接不只是突破了前100，而且是突破了前50，来到第23位。 是，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就是年纪比较大，就是在职业生涯末期的选手，他会很在意就这个双积分之下自己的这个保分的压力，因为他和这个19岁的少女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说，当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排名的滑落的时候呢，你可能不一定再会有机会能够有这种大跨步的再向前重新找回到这样竞争水平的比赛场合的机会。那像你要打出的富裕量，其实就是像拉杜卡努这种年轻的选手，他可能一下从150就变成了世界顶尖大满贯的得主。你要随时提防着这样，那对于这些年纪更大的职业生涯末期的选手来说，确实大家在职业赛场当中，你看起来这个排名也是比较高，但是呢，这每一步也都是非常的紧张。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选手，虽然在世界各地去比赛，哪怕他们是世界前十的非常知名的选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仍然非常认真而紧张的看待着每一项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比赛在这个地方进行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闲暇的其他的心思去管别的事情，因为他们同样是有自己在这个职业的体系当中的这种压力的存在。让我们也是会感觉在这种双重的这种大家的督促之下，才能够让网坛的这些选手不断的去前进，有更崭新的这种面孔出现。当然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年轻一代这些女子选手方面的这些00后们，那除了大家会关注在美网当中的拉杜卡努之外，那你个人比较看好这个年龄阶段的哪位选手？ 我个人看好的，其实我还挺喜欢就是在美网决赛中跟拉杜卡努就是打决赛的这个费尔南德斯，莱拉费尔南德斯。然后他也是跟拉杜卡努一样，他爸爸呢是来自厄瓜多尔，妈妈是拥有菲律宾和加拿大的血统，然后他是加拿大人。他的身高呢其实只有1.68米，就是跟海宁相差无几，海宁是1.67米嘛。而且在打法上，虽然他的身材呢是瘦瘦小小的，但是他的进攻火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强。而且他跟拉杜卡努一样，也是会说3种语言，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这个就是让他在这种多元文化，现在我们不是比较流行嘛，就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这种球迷。而且他在今年的这个美网表现得非常突出，就是把这个大阪直美淘汰出局，而且也淘汰了这个前美网冠军科贝尔，就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出色。那我个人对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呢，就是也不能说是去同情人家，但是我会觉得我会非常的被触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移民的这种的家庭，其实最初也不富裕，但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让他就更好的接受网球训练，其实他在10岁到13岁的时候，他的妈妈是不在他的身边，是在另外的地方在工作的。而且那个工作呢，就是需要妈妈基本上不可能跟他见面，所以当妈妈结束那个工作重新回到她的身边的时候，她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陌生人，这是一个陌生的阿姨。就是 这一个家庭就是为了他和他妹妹的这个网球生涯做了这么多的牺牲，我觉得他配得上一个大满贯冠军。虽然这次没有拿到，但是接下来我相信他一定会拿到，因为他的打法实在是太全面了，就是而且心理素质也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因为比赛总会有胜负，这场比赛呢不是拉杜卡努赢就是他赢，所以也没有办法，但我相信他们两个在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交手，而且胜负关系也会是比较波动的。 其实如果关注世界网坛的话，大家会觉得恰巧说到的这两种00后的女子选手的类型是有非常强的代表性的。我们在看到很多尤其是女选手的这种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在20岁以前成名的这些女选手的培养过程当中，家庭父母的因素是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而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这种多元，同样都是多元化的这种文化的背景，但是一个呢就是更多方面的触角去接触更多不同的领域，一个呢就是把所有的这种重心和甚至于说所有的押宝都压在网球上，这种一条路要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这种培养模式，都是我们之前在整个的这种职业网坛当中见到过的女选手的样子。但除了她们两个之外，其实还有更多更多这样的像她们类似成长经历的选手，就是总会感觉女选手这边的这种迭代速度，当然男选手可能就也就是最近这20年当中的这一波巨头出现影响了迭代的速度，但是总感觉女子选手，如果男子选手算5年一代的话，女子选手这边甚至有可能差不多是2-3年就一代新生的力量就产生了。 对，是的，女子选手就是大家这种因为感觉就是天赋高的选手你永远都会觉得哇看不完，总会有新的人来出现在你的面前，让你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啊，就是思想又成熟，打法又全面，反手啊包括小球的运用都非常非常的合理。像还有另外一位00后高夫也是，他从12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打16、18岁的比赛了。 是的， 所以这次美网也 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又优于同龄人，这一点也很突出。 是的，所以就是这届美网虽然他也拿到了女双亚军，所以他的单打其实也很值得期待了。 那说到这么热闹的女子网坛呢，就是在今天其实也看到 WTA 在今天宣布，就是我们的年终的总决赛 WTA 的年终总决赛今年的11月8号会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来举办。那我们此前大家都知道年终总决赛之前呢我们也关注会在中国的深圳，而这个比赛会在2022年到2030年是重新的回到我们国内。那大家也是知道由于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吧，很多的国际赛事的时间表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在今年的 WTA 的年终总决赛上有机会看到多少00后的面孔吗？拉杜卡努有机会吗？ 拉杜卡努目前只有这一个比赛的冠军，因为他那个当时我们有一个积分嘛，叫通向这个深圳年终总决赛之路。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赛事临时换到了墨西哥，这个路的名字会不会变成这个通向瓜达拉哈拉之路。但目前在这个积分榜上拉杜卡努还并没有排进前八，因为只有世界排名前八的球员才能够参加这个比赛。所以接下来 后面他有机会拿分吗？ 他接下来还有印第安维尔斯的这个王冠赛，就是强制顶级赛。如果他有机会夺冠或者是进入决赛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参加的。 会感觉女子网坛的这个赛场仍然会有更多的这种新的力量在高水平的这个大概排名在30之内吧，或者也有可能像拉杜卡努这样一下从100开外就跨进来的新生的力量，总之都会是成为一番非常热闹的景象，也让我们会对于年底的 WTA 的年终总决赛呢也充满了很多的期待。那也希望在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的年轻的选手也能够在女子的赛场上去像更早的这样的一个更高水平的赛事去有获得参加的机会，去发起对于更高的成绩的这种挑战和追逐。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来追赶上整个的这个职业网球 尤其是女子网球这边的这种快速的成长的步伐，有更多的来自我们中国的面孔在这个舞台当中去绽放。也非常感谢卡曼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网球方面的话题。今年的大满贯已经是收官了，那我们也是要更多的去调整对于这些选手们来说，期待着他们明年有更加精彩的表现。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也感谢卡曼老师的分享，谢谢各位，再见。